什么？心乱又如麻，爱情让人傻，只想你成为我的他。姑娘你要远走，请你对我回回头，你可曾看见我泪往心里流。 我泪我